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41集，真相浮出水面。徐二叔不知道，徐管家却是很清楚。徐诗莹找秦冉回研究院，不仅仅是因为秦冉的天分，还因为他是宁儿的后代。从上次秦冉从 M 州回来，徐管家就知道了徐诗莹的打算。 秦小姐像她外公，又像她爷爷。 徐管家摇头说， 从她把 M 州的份额给徐家就能看出来，更何况欧阳威他此举是针对谁，你看不出来？ 徐世莹保秦冉，那徐家就会保秦冉。现在徐家在 M 州有根基了，上次去 M 州带了不少精英骨干进去，徐家也没了后顾之忧。 可 徐二叔看向徐管家，嘴角动了动，欧阳威明显是针对秦冉，这一点他自然能感觉到。欧阳家背后的势力京城没人知道，但光是欧阳威在129占据的分量，徐二叔就不敢懈怠。秦冉在 M 州的表现，徐二叔就觉得秦冉不简单，才会有开口找秦冉的想法。可听徐管家的话，他却反驳不了什么。 最近京城一直不太平，京城四大家族这一次怕是真的要。 徐管家心猛沉。 小少爷出发了没？ 徐二叔的眼眶红了红。 他已经在飞机上了。 好。 徐管家点头，他手背在身后说， 徐老已经联系了 M 州物理研究院跟魏大师，明天我会找机会联系秦小姐去 M 州。在 M 州有物理研究院，还有马斯家族在，就算是欧阳威背后的人也不敢动秦小姐，只可惜 徐校长一开始为秦冉铺的路走不通了，程俊不是程家后代的事情爆出来，局势就已经开始崩溃。秦冉这会儿正同程水一起回去，他在徐家没有逗留，回去的时候程土还没有回来，秦冉就把背包里的资料拿出来给程俊看。 什么？ 程俊放下手中的古文，接过秦冉手中的资料。研究院关于我外公的消息就这么一点。秦冉接过程木端过来的一杯茶，眼眸半眯着继续道，总让我感觉到奇怪，这上面记载的都是各项研究。程俊听秦冉提过他外公，实际上在云城陈淑兰死后，方振博找到云城，程俊就猜到了陈淑兰的身份，此时也不算太好奇。他翻开研究院记录的编年史，一页一页地翻看着，他看书速度并不比秦冉慢，一目十行看得很快。这编年史主要是记录物理研究院的创建人宁儿的消息，上面写得很清楚，国内陨石坑被发现，当即就引起了世界各方人马的注意，记录也是旁观人写的。陨石坑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发现的，但宁儿研究出来了里面一项物质。当时的宁儿是京大的一级研究员，制作出的反应堆超越当时世界上的任何水平。他研究的东西不仅仅限于武器，还有各种超前的设备。程俊看到最后一行黑体字的时候，不由坐直身体，整个人顿住。怎么了？秦冉喝了一口茶，注意到他的目光不对。 你外公？ 程俊抿唇，干净漂亮的手指指着这一行黑字，抬头看向秦冉。 瞳孔验证合金门是你外公的作品。 对面程水成功地把自己给呛到了，他也抬头震惊地看向秦冉。 秦善没有立马说话，好半晌之后他才笑了笑，放空的眸光有些温和，又带着一些说不出来的自豪。是我外公。当时同程俊一起去 M 州的停机坪，看到停机坪内黑色的机械门，秦冉就认出来那是他外公的作品。这门顾西池的大本营也有一个。听完秦冉的话，程俊点点头，他也不算太意外，只是捏了捏手指。好半晌他舒出一口气，把这些资料合上，又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回道。 有些蛛丝马迹。你外公当时应该被人胁迫研究重武器。按照他当时的天资，如果不是被胁迫，不会 就这么毫无波澜的离世。以秦冉外公在物理上的造诣，最少也要在物理界留下一点什么东西。 奇怪的一点， 程俊的指尖敲着桌子， 这上面有一点，秦家老爷子找过你外公。 秦家？秦冉猛然抬头，他看向程俊，脑子里乱七八糟的线终于开始明朗。程俊当初也奇怪，秦汉秋怎么偏偏就在宁海镇，还成了陈淑兰的女婿。 秦家当初的没落不简单，跟你外公外婆有关。 程俊一下子就想到关键点，一双眸子也极其冷峭。有一点他还没有说出来，宁海镇几年前的爆炸案肯定不简单。秦冉拿着杯子沉默地坐好。程俊推断出来的猜测他丝毫不意外，当初陈淑兰能让宁秦嫁给秦汉秋，还丝毫不介意秦汉秋搬砖，他就觉得不对劲了。陈淑兰已经死了，但程俊七拼八凑出来的真相让秦冉也有些明了。秦老爷子保了他外公，陈淑兰也一直在保秦汉秋，甚至于后来同意宁晴跟秦汉秋离婚，也是为了不让秦汉秋参与进来。想到这儿，秦冉不自觉地就想到徐校长。那徐校长又是为了什么在云城等了他三年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